2年零利率，更有高达6000元置换补贴。上汽大众途观 L 诚邀您选购。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化动态。冬奥首发系列微视频昨天在北京冬奥组委官方网站正式上线，率先上线的两部作品分别介绍连接北京张家口两大冬奥赛区的京张高铁官厅水库特大桥绿色环保的施工方式和花样滑冰比赛服装背后的有趣故事。昨天，北京冬奥组委北京王府井工美大厦举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特许商品零售店开业及颁证仪式，首批7家特许商品零售店在京同时开业。这是继去年12月16号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店上线运行之后，经北京冬奥组委批准线下开设的首批销售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的实体零售店。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通报，去年全年已查办文化执法案件2705件，同比增加 68.29%， 其中网络类案件776件，上涨势头迅猛。记者从怀柔区两会上了解到，怀柔区将于年内开工建设制片人总部基地，提供20万平方米影人工作室。2015年4月，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揭牌，经过多年的发展，这里聚集了中影、星美、华艺、海润等影视龙头及关联企业400多家，具备了引领全国影视产业发展的后期制作能力。《战狼2》《功夫瑜伽》等一批叫好又叫座的电影都出自这里。记者昨天从东城两会召开的加强古都风貌保护建设文化中心集中展示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年内将基本完成太庙、社稷坛、天坛公园内住户的腾退，同时启动鼓楼、钟楼等10处文物的安全保护性设施建设。从本月20号开始，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李尔王》将登台亮相。国家大剧院版本的《李尔王》由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操刀指导，著名演员濮存昕主演。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环保部昨天发布，去年10月到12月位于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的28个城市 PM2.5 浓度下降了3成多，其中北京空气质量位列第一名。针对近期流感高发的情况，北京市卫计委主任雷海潮一行昨天对本市儿科接诊情况和疫苗接种门诊情况进行了调研。据了解，本市将适当延长门急诊时间应对就诊高峰。市教委近日公布2017年度绩效管理工作自查报告，其中显示，截止到去年年底，北京共审批59所无证幼儿园，共取缔893所无证幼儿园。同时，2017年全市幼升小就近入学比例超过 99%， 小升初就近入学比例超过 95%。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6%， 涨幅比上年回落 0.4 个百分点，其中12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8%， 环比上涨 0.3%。 今天上午10点，延庆区首个共有产权项目将启动摇号，能提供620套房源，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14000元。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四零零一二三四五六七。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南四环十八里店桥到四方桥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了我们周四的固定单元了，在2018年的周四呢，我们会比较固定的为大家来介绍在居家生活空间当中餐厅和厨房餐厨这个空间的生活方式。那今天来到直播间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但是18年是第一次来节目、听到我们新的电乐感觉怎么样啊？ 很不错 还是那个怎么说，还是老配方的感觉、但是又有了新味道。对，我们的电乐每年啊是以年为单位才会更换的。欢迎来自于茶十五味私厨的主理人川静。 大家好，江夏好。 有没有发现我对他的称呼有一个变化？2017年的时候我一般都喜欢说创始人啊、这样子。但是我自从认识了川静以及他周围一批主理人之后，这些主理人也会陆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啊，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的生活方式。我当时我就问川静，我说主理人的意思是什么？你上次给我解释是什么？ 那主要负责，主要打理。 对，主要打理。尤其是现在有很多很有个性的这样的一些创始人，他们开始做一些小而美的工作室。 对， 主要打理这些工作， 这就已经很忙了，就感觉就是对，已经全排满。 全排满的主理人。好，今天作为私厨的主理人呢，其实大家是很期待川静来的，你知道吗？因为每一次你带来的都是美食的图片，然后跟分享美食，所以呢，今天朋友说啊，终于到了周四的环节了，快点上菜。后来发现啊， 都是空碟子。 对，说今天是要讲吃餐具这个事儿，让我尝尝这盘子什么味道的。对，但是今天绝对啊，刚才我跟川静在电梯里面随意聊了一下，今天的内容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虽然说都是空的，但是这很重要啊，就是美食用什么来盛装它，既可以给它添加一些加分的啊， 加 分项啊、然后呢其实还要兼顾它的一些功 用。 对，这很难啊。所以今天在餐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跟茶十五味的主理人川静一起来聊的是跟餐具相关的话题。同样的，大家也可以还有朋友说我跟嘉宾的名字正好相反。 缘分呢？ 对呀、那所以你就是故意要透露你的名字给我们了。 名字也很好听。 对，你的名字也很好听，而且也很有缘分了。对，跟我们乐享生活节目也很有缘分。好，想要来看一下川静带来的餐具美美的图片，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美食当中我们需要来盛装它的餐具这个话题，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微博互动的方式，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还有朋友说，嗯，今天吃瓷器，哎，你们这些吃货，我怎么把你们从那个吃饭的池子里给捞出来，放到餐具这个池子里边？哎呀，你们真的是，这一说到餐厨这个板块，他们就是忍不住想要吃。但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来给这些吃货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单拎的说，而且以后可能还会有很多期在不同的季节都会说到餐具这个话题。 因为其实吃其实本身是一件小事情，虽然它一日三餐好像贯穿了我们的生活始终，然后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那个身体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慰藉，但是呢就是餐具对于吃而言它有特殊的意义，除了漂亮，除了你觉得生活可以这么优雅这么清闲以外，还有就是其实它对吃也有很有帮助，就是它有实际的功能性。比如说啊，那个我们都烧米煮米饭对吧，用不同的锅去煮的米饭味道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用土陶锅去煮米饭，蒸出米饭它就甜，甜度就高，这是为什么呢？原理我们可以稍后再说。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其实器皿对于吃本身而言是一件有帮助的事情。 哦，就是而且好像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器皿除了我们在煮就是在烹饪它的过程当中会对我们的食物的味道本身就会有一些影响之外盛放 出来 也会有一些味道上的影响。 对 啊，原来我们总觉得说哎呀这个食物好不好吃厨艺嘛，这厨师的技艺很重要，但其实厨师的技艺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选项是他使用的工具。 对，你像那个日本最著名的美食家就是殿堂级的已故的先生那个北大陆鲁山人，他自己就是既做饭，他又开发他的原创的菜品，他又去烧制陶器，就是他引领了一个风尚。当然他那个生活的年代还是距我们现在有个年份感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咱们中国已经在清朝的那个时期，我们其实这边的瓷器陶器已经很发达了，但是传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觉得跟他们的审美有一些不太相匹配的，比如说他们那会儿已经开始崇尚那种质朴美了，就因为那会儿千利休他们等等带去了很多茶的文化，影响到了怀石料理，影响到了边缘的一些就是那种高级的日料店，他们对于陶器或者瓷器的选用。然后当然这也说远了，就是说其实他就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说真正的好的器皿器物食用器其实是料理的衣裳，就他说这两个关系特别紧密，就不要把它分裂的去看，说盘子就是盘子，菜就是菜，对，它其实是融在一起的。甚至说一个好的料理人是他是构思一个菜的时候，他同时会想应该用它什么去盛放它。 给食物穿了一件衣服。 对 啊，这个衣裳的比喻真的很 有 意思。 嗯，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选对，就是穿错了衣服。 对 啊，然后你如果千篇一律都用一样的， 也不好。 对啊，就是你就想想你自己吧，如果每天都穿一件， 很枯燥。 虽然说也有很多啊，像什么扎克伯格之类的也都是喜欢同一件，但他也不是一件。 对，他跟他自身的风格又匹配。 他是风格匹配，但是不是一件，他只是说我打开衣柜都是一样的而已啊，或者类似的而已。喜欢餐具的朋友，哎呀，这呆呆小熊，你是疯了吗？就是发论文一样，你知道每一个留言的他的每一段留言都像发论文一样。看来我已经顺利的把你从那个吃货的池子里捞到了餐具的池子里啊。好，他说我怎么就对美器的诱惑抵抗力这么低呢？说看到这么多的美器，我就觉得人生特别的美好，能看到这么多既美又实用的物品。每当我逛超市或者一些餐具店的时候，我就站在店里的那些餐具面前一动不动，就根本走不动。但是呢，家里面已经有不少了，没有办法再买了，好伤心。哎，这一点啊，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物尽其用嘛。 对， 那你需要比如说你比较倾向于哪一个类型的或者哪几类的料理，那我们就集中的 对， 储存这些啊，毕竟你也不是像川静一样是开私厨的嘛，你储存那么多确实用不着。 嗯，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具体的来分类跟大家讲一讲了。因为之前呢，我跟川静交流的时候，我说很希望带入一些季节感的来跟大家介绍美食和这些餐具的话题。所以今天呢，那既然已经进入到三九寒天了，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在冬季这个季节，我们先开始引入这个季节感。 就是比如说我们从材质上就可以分出来什么样的器皿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季节。比如说冬天，那比如说木器，就是木头的那种感觉，它那个纹路那种质感，还有那种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包括它的色泽，那种咖色的色泽，就会觉得啊、哦、好温暖。如果再配上你亲手做的饭菜啊，就觉得啊、哦、这个是很有温度的一餐。那还有比如说像陶器，对，陶器跟瓷器不一样，就是它会有那种肌理上那种微微有点粗糙的感觉， 颗粒感， 对，这种颗粒感，正是这种颗粒感，其实你不管是手触摸到它的时候，还是你的视觉落放在它身上，你就会觉得它跟瓷器那种冰凉的那种柔滑的是完全两种感觉风格，它更接近于自然的状态。因为确实陶器它来自于土嘛，它的原材料是其实是成分是土，而瓷呢是石头，对，所以它这个两个特性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瓷器呢，就是比如说春夏天啊，就是感觉视觉很冰凉，包括像玻璃器皿就很适合夏天，但是陶器皿就绝对是属于秋冬天的凉拌。而且再加上就是说实用功能，就是不管是刚才我说的木质木器还是是陶器，它都会有比瓷器和玻璃器皿更好的更出色的保温功能。所以无论它是、比如说你家是煮个汤啊，比如炖一只鸡啊或者怎么样，就是用陶锅或者土陶锅去炖，它那个香味也很香，就是因为它加热原理的时候，它的那个焖烧的功能要比其他的锅的焖烧功能要强大。 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去到了北京的有一些火锅店，它会用砂锅。 对， 用、 就是、 砂锅。对、而且呢，以前因为我自己是武汉人嘛，大家知道，湖北包括武汉有特别好喝的藕汤。对，我们叫吊子藕汤。这个吊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砂锅的意思。对，即便说现在已经有很多种熬汤的方法了，但是我每一次回家，我外婆给我用这个。 对， 用砂锅就是 不一样的味道， 对， 这个很神奇。如果说非得说理工科要求一个根据的话，那只能说因为它这个泥土这个土砂锅这个特性材质特性，它就是升温很慢，但它同时保温又很长。然后呢，食物在里面就产生了那种酶化的反应，就是让食物的味道会更加鲜甜，会更加细腻。对，这就是土陶锅的一个优质特色。 对，而且你看我们去很多的粥店，对不对，它上来的时候也一定会是直接拿这个砂锅给你盛上来，它会一直保温。 对， 包括上来的时候你还会看到它还在里面沸啊、对，然后这个但是我们严格意义上把这个砂锅和陶器还要再去给它 还是有一定分别的， 细分一下， 对，有一些细分的，这个我们可以百度百科，就不在这儿列举。 对，因为它就是成分的一些细微的差别。那属于秋冬季节比较好的这些器皿就是木质，然后 或者陶器皿。对，因为就是像刚才有网友，其实他们就是属于算是痴迷于器皿收集的人。那大家其实越来越偏好日本的一些现当代的一些作家的一些作品啊，其实包括像景德镇一些年轻人，我关注到了一些国内的年轻人也在效仿，也在学习，也不叫效仿吧，其实就是相互的那种激发灵感的一个创作。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目前市面上能见到的美好的陶器已经很多很多可以供大家选择了。对，但是就是说在选择焦虑的时候，不妨可以先多看看，当你看的多了一些，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浏览量，当你看的越多，你就知道哪个是你越喜欢的形态，或者哪个跟你的生活居家的习惯比较相符合。 对，嗯，这就是说，比如说像陶器皿，刚才说的陶器皿，陶器皿又分为很多细分， 嗯， 包括像日本，像他们就是古窑烧里面就是秋烧，就这一个分类里面，它就会产生，比如说它如果是茶具的话，用秋烧的茶具，它经过茶水的浸泡以后，它那个冰纹开片的那个地方，都会有那种茶线，很优美。 哦，茶线， 对，它就会、嗯、就是秋霜，它最大迷人的特点就是会根据你使用时间的越延长，它变换的越多，甚至还会有七彩色的产生的变换， 这 跟它 很神奇， 对，跟它釉色的烧制有关。 嗯， 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说为什么我也特别理解为什么很多收藏就是器皿的人就是越收藏越多，最后恨不得就延伸到客厅里去，延伸到卧室里面，都整出个什么餐柜啊，什么展示柜什么的。这个确实是很难于就是止步，对，他永远会发现更美的。 怎么办？我瞬间就是因为川静说的，我有点理解我妈妈了，就是她有一阵儿也是这样，就是、 嗯、 也不是有一阵儿啊，她是一直都这样， 嗯、 就是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餐具， 嗯 啊，当然他嗯可能有他自己偏好的图案或者怎么样，我还没有总结出规律来、嗯、但是我有时候总是阻拦他，我说家里这么多你用得了吗？而且 会爱做饭吧， 嗯，对啊，还可以吧。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相辅相成。还有一些我建议就是说初学做饭， 但是有的真的我觉得他是忘了来使用、嗯、你知道吗、 嗯、 就是多到可能会忘了来不及用， 你换着季节用。 哎，今天这个川静给大家提了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家里边喜欢收藏、喜欢收集的，现在已经很多了、 嗯、 啊，怎么用的事儿、但是刚才那位喜欢收藏的，我觉得他用的也很精细了、 嗯、 他说在家里边是吃鱼的用鱼盘、 嗯、 吃肉的用肉盘，吃菜的用菜碗、 嗯、 喝汤的用汤锅，吃饺子用饺子碟，还有装蘸料的、盛饭的、主食、副食、 嗯、 你还要用不同的器皿来装吧，吃饭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哟、 嗯、 他说尤其看到今天川静带来的日式的餐具，整个人已经醉了。 嗯，而且日本餐具特别有意思，就是它成套一般都是五个装，当然也有夫妇碗，就是两个嘛，然后一般那成套都是五个装、 嗯、 然后我曾经就特别好奇，我就研究说为什么他们不凑六个数呢，八个数多吉利啊，中国人觉得啊、 嗯、 六个八好吉利，然后而且我呢开餐一般就是六个客人嘛，我说这五个我怎么用啊，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们是按照那个五行金木水 火 土，对、 嗯、 这样才来五个，然后这个五个呢，它基本上它都会有时令感，比如说春天，它这个春天它就是用蒲草或者蒲公英或者就是这种花型来代表这个碗或这个碟子是春季的， 嗯 啊、然后秋季比如说松树，然后到冬天就是梅花啊、而且这个日本人跟咱们中国人的审美有同源的地方，但是他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在于他的精细和他极简的风格。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象中国人画梅花，那可能就是很灿烂啊，就是各种颜色， 嗯， 粉色啊什么的，他们就用两个颜色去表达。哦、所以就是那个图上就有一款，就是你能看到一个白色的一组小碗，它是也是五个。 嗯， 它里面就照了一个特写吧，就是有松树的，有梅花的，就是它会用这种，包括竹子，对，而且他们也好像，嗯，从唐代就在借鉴我们中国的花纹，嗯，对，唐代的花草什么的那种纹饰，他们也会用，嗯，梅兰竹菊，但他们那种。反正我就感觉他们日本人那种就是那种悠游尔雅那种感觉，就有点很软的那种气息。 嗯， 所以这个就比较适合居家，就是说你们家就是来客人，然后就是女性客人，哎，你就给他用这种碗这种碟子，他就会很开心。 嗯， 对。如果要说是男性客人为主，或者说你家就是呈现整个的风格都比较现代感。那你就可以用北欧风的，或者说用还是用日本的，但是你用那种很粗犷一点的，

啊啊哦， 党参歌一直放着、就是、 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示。 对对对， 嗯，这个炖鸡汤的时候、 嗯、 枸杞是最后才能放的、 嗯、 但如果比方说我们炖一些银耳汤甜汤之类的呢，也是这样吗、 嗯、对，也一样，因为枸杞就是你提前放它会就烂在里面，它会产生一种苦味，对，所以就是最后放，最后五分钟放就好了。 哦、嗯、它就是稍稍的， 对，清洗好，然后拿清水泡上，泡好了，然后最后五分钟放进去。 嗯 嗯， 好，哎，这个也是给我这个不会炖鸡的啊，这是一个提示。好，嗯，这个还有朋友说我吃饭是用什么餐具都可以，但是呢我喜欢果盘 啊、 哦、这个一定要好，一定要好看。 嗯 嗯，这个也可以，就是、 啊、以 其实每一个人真的是有他自己喜好的， 对， 这个细腻的方向， 对，所以就说看你的居家的生活习惯， 嗯， 然后去专门去挑合适你家的。 嗯，还有人说我用膳食餐盘，你干嘛要捂脸啊？膳食餐盘有什么？ 是不是那种就分餐制的，就一小格一小格 啊？就是有点像那个盒饭、那个、 就是那种就是讲究体重控制的人经常会用。 对，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可捂脸的啦，也可以、这不就是你自己喜欢。 还有人说2015年去日本旅游，不知道带什么纪念品回来，最后呢还是决定买了日本制的纯日式的餐具。 嗯， 但是因为餐具的重量的原因，坐飞机又不能多带，尤其回来又怕碰坏了，太纠结了、回国之后也是看到好的就要买来用。你最后等一下，但你这个说了是没有，最后没有结果呀，就是你说最后就还是决定买了纯日式餐具，但你又说重量飞机不能带，邮寄怕坏，那到底是买没买呀？ 可能就买的比较少吧。 哦， 就像我们要去的话就几乎就 不能多带， 对、空箱子去，然后就基本上都托运回来，因为真的是重啊。它 但是 你不能随身带，你只能走托运。 可是走托运的话也怕坏吧？ 就多包，就所以就要提前准备好、 哦。 你有这个考量，就是提前多带点什么那种塑料泡沫啊，或者说那种宣纸、 哦， 或者还有那种气泡气囊。就 嗯，明白。 嗯，对。 反正就是给你的箱子多做几层保护啊，这样托运。 嗯， 你看喜欢这个日式餐具的这位朋友，嗯，又曾经又给你提供了一个可以多带一点回来、如果实在是喜欢的话啊、说日式餐具上面的装饰真的是极简化和艺术化、喜欢纯手工的餐具， 对， 用起来吃饭感觉也更香了。 嗯，还真是这样。 哎，这个是什么原理？这除了他心理上面喜欢的原因之外， 我曾经看过一本西方人写的书，特别有意思。他说吃饭这事儿吧，除了你闻到的香气和味觉和口感这三个元素以外，还有就是视觉很重要。为什么说摆盘和餐具重要？也就重要在这儿，就如果餐具很美的话，你首先第一眼看到它，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当然它如果真的是名副其实，真的好吃的话，那你就觉得哦，好赞啊，就是整体的感受。 嗯好。嗯，还有朋友说不行，不能再看了，再看口水要流出来了。没有关系，就是以后没有食欲的时候就把我这条微博翻出来看一看吧、川津这条微博翻出来看一看好不好、今天呢，如果大家也想跟这位朋友一样啊、增加一点午餐的食欲、因为其实冬天的时候不要以为说我们冬天吃的好像很多、你就是食欲好，不尽然、你真的是因为这个热量消耗比较大，所以你要补充热量你再吃，但是这个胃口好不好和你吃的多不多没有必然的这个直接划等号的一个关系。所以啊，增加食欲的方法除了听节目之外，还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看川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餐具的美图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看图留言都可以。说到餐具啊，零下30摄氏度说那就应该有美食啊，说几道美食吧。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乌鸡米饭、百鸟朝凤。 百鸟朝凤没吃过。 没吃过。 乌鸡米饭吃过、很好吃。 他还说了佛跳墙、佛跳墙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吃过、但是佛跳墙呢我觉得也真的是分正宗啊、不太正宗、或者是说每一个师傅做出来的、 口味不一样， 都是完全啊、会有很大的差别的、这个乌鸡米饭跟大家说一下好了，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做米饭、蒸米饭的这个器皿也很重要。 对，就是我就想问他，他吃过那个特别好吃的乌鸡米饭是用什么做的呀？ 是用什么？你是用，你指的是器皿吗？ 就是对器皿。 好，那我们给你一点点时间回想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在微博上面回复我们了之后，我们再详细的说啊，乌鸡米饭的做法啊。其实今天只想讲餐具啦，你们又把我们拖到了这个美食的池子里边去了。说家里面的餐具啊，自己买的那些没有成套的，都是各种颜色、各种图案、大小不一，然后呢就觉得看起来好热闹， 也挺好的。 这也是一种方法呀。 对，以前我喜欢用这种方法。当然现在也会有一些，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很漂亮，它就是独一只，那我也会收回来。我觉得就是餐桌其实有层次，刚才还跟那个主持人江夏聊这事儿，就是说比如说那浅都是浅盘子都码在桌子上，你觉得很平铺直叙，如果有高足碗啊，或者说它那个挑高，就还有那种方碟，就日式那种方碟，它上面会有那种一个挑，就是一个藤子做的一个那个高的那个就是把手，就是这种他们都会利用各种高度，包括尺寸，包括器型，比如有长碟，然后有小圆碟，还有那种不规则的碟子，就比如像花一样啊，或者说是像银杏叶一样啊，甚至还有就中国古代就已经很盛行的菊花花瓣的菊瓣的那种盘子，对吧？这其实都会增加你那个餐桌上的那种就优美度吧。 其实这个颜色不一，大小不一，图案不一，看着很热闹，也是一种你对于生活的态度。 对，搭配起来其实也挺好的。 你还说我热情，你也很热情，好不好？这位看起来很热闹，家里边这个餐具都看起来很热闹的，说明他确实，他的就对待生活的一个态度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喜欢啊，好，那就可以这样子，很丰富多彩的一种生活态度。那要特别请川静沿着这个话题给我们说说这个，不同的形状的餐具，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平铺直叙的时候会居多了，不同形状的餐具它大致会有哪些变化，然后在桌上会给我们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美感？ 就举几个例子吧，我脑子想到了，就既然我家就是有店里有一套那种像竹叶的一个细竹叶的那种盘子，然后那个就是我经常会在夏秋天的时候然后做点心，然后就是往那个盘子里去盛，因为它竹叶状的很漂亮，很优雅，然后放在桌面上又觉得就是那么有季节感，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季节感和它那个器型，然后它会要求你往你当然你往这里放肉就感觉好很奇怪啊。对，那还有比如像一些刚才我说的高足碗，就是其实可以放一些小点心啊，或者说哪怕说一些小配菜，然后放在你这个桌头上，你就会觉得这个菜虽然它是一个小菜或者一个小点心，但是它用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高度去体现它，这其实体现了料理人和他对吃饭这个人的一种尊重，也包括他一种用心和妥帖。 高足碗啊，刚才川静还怕我听不懂，特别解释了一下，其实就是高脚杯，你理解一下高脚杯的意思。 就是、脚的那个足， 对，就是高足碗。那他一般来说高足碗，它上面这个会这个器皿的容积。 也不会太大，对，因为太大的话它那个足底就会很宽，就又显得很蠢，所以一般高足碗都是小器皿。 这样呢，我觉得很适合放小凉菜，比如说那个我们有一些这个梅汁儿小番茄。 对对， 对吧？就 是放在里面、就 是、那种几颗啊，小一点点， 很精致， 点缀一下。像这个你之前用过的这个高足碗它是什么材质的？ 我用的那个是陶器，然后它有釉面。 陶器又有釉面。这个乌鸡米饭的这位朋友，你怎么就是走了吗？ 可能工作去了。 就是没有听到我们请你发这个乌鸡米饭的做法，或者是说你当时吃到这个米饭是用什么？ 对，我们还回到今天的主题，你用什么做的，或者你记忆中它用什么 盛的？这个也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好不好？三天摄氏度，快点来啊！我们再等你一小会儿。好，说到，其实还有一点是刚才有一位朋友提醒我们的，就是。他说到说日式的这个餐具啊，纯手工的，包括说它配套的很多的， 对，比如像筷架、 对， 筷枕那种， 这个不单单是器皿的问题了。 其实如果笼统的说，它都算是实用器皿， 就是吃饭用的嘛，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精细一点，可以精细到如果一个筷枕就是很漂亮很优雅的话，它也可以分四季感，它也可以分各种材质。甚至我曾经看过一个日本人，他做了一套就是海洋系列的筷枕，就是你感觉乍一看上去以为是贝壳，各种各样的贝壳， 嗯 啊，但其实它是那筷架，对， 啊、 但它而且它是烧制的。 哎，对，这个我原来也看到过，就是应该也是在吃刺身啊、这样的料理店里面，然后他就直接就会用一个小鱼的形状， 对 啊，然后每一个人桌上的鱼也 都 是不 一 样 的， 啊，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灵动。 对， 桌上有很多条鱼的感觉，然后和你今天吃的这个美食 又相关，嗯。 哎呀，怎么办？我觉得说完了，我们那位特别喜欢收藏的， 又开始 又不行了。对对，他说啊，不行不行不行，我要疯了！听你们说的，他说再说一点，说这个陶烧的餐具用起来特别有感觉，摆放起来呢是艺术品，使用起来也很方便，因为喝汤也不烫手，吃饭呢也不沾碗，啊，所以其实清洗起来也会比较方便啊。 因为现在一般的陶纸，它里面至少里面都有一层釉面了，就它都挂了釉了。所以它其实还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他也说了，日式饮食呢就是把碗端起来吃饭，很多现在中式的餐具在使用上面不方便，你会觉得端起来烫手。其实说实话，以前包括我的祖辈教我的一些中式的礼仪当中，也是要第一一定手要扶着碗，第二是如果礼貌的话你也可以端起来啊，这也没有问题。但原来我们在家用的比较传统的那个餐具，它其实下沿也是会有这个，对吧？它不是严格的，你马上就是碰到，直接一个手掌就可以碰到这个碗沿的。它下面也是会有一圈这个沿 弯度的，就是唇边是吗？ 对，也会是这个隔热的，所以。我们也不要严格的说，好像中式的餐具现在就做的不是很好啊。好啊，这个还有朋友，还有我们以前的一位老听众，因为离开北京了，所以可能听节目没有那么方便，也很久没有互动了。然后互动，我说看来你是回北京了，他说还没有，我是远程回复。 他可以用网络看呀。 对呀、 对、 没有没有，他可能也在听啊、也在听我们的节目，他只是说他在远程回复。谢谢你这么远还回复我们。对，你是在听 FM 上面来听我们吗？好吧，那位乌鸡米饭的朋友终于回复我们了。 好了， 他说是用土灶加专用的陶器。 你看 土灶。你是因为打字打的太多了，所以回复慢了呢。他说不过在北京是不是只能用蒸锅瓷碗，他说至于做法呢，时间关系就长话短说了。长话短说你怎么着，你是他长话短说打了几个点，我以为他长话短说是就几个点点点，不是，他又说了好多啊。我先不念好不好，因为反正你已经回复我们了，我们看跟川静的做法是不是一样。但是他既然提到了土灶和陶器，我们就沿袭这个做法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乌鸡米饭。 其实在城市也可以，就是天然气，然后那个你用只是要用陶土锅，陶锅或土锅都行，可以用买日本的土锅也可以 OK 的。然后这个饭每家有不同的做法，我就先讲讲我们家的做法。我家的做法就是这个饭泡就是米饭浸泡一宿以后，然后沥干以后要干炒。就其实它有点这个类似，有点像那个跟五花肉做那叫什么饭来的， 卤肉饭。 对，就 是卤肉饭吗？ 不是卤肉饭，那叫什么？就是还算不讲了，一时语塞。对，然后其实是就是干炒一下这个米，让这个米变干，在锅里面它有一个那种就是酶化的作用，它也会更香。然后呢，我这个时候会放鸡油。就是那个走地鸡的，他们那个身上有会少许的一些脂肪，然后煸炒，让这个鸡油的这个香气完全散发出来，再把刚才炒过的饭放在里面继续煸炒，然后再把这个饭拿出来然后乌鸡呢是可以选就是选走地的乌鸡，然后腌好了以后蒸熟以后把这个米填进去，然后缝制好，然后继续蒸。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就是 我不知道跟你在老家吃那个做法是否一样，但是它会这个完全融合了米香和乌鸡本身的那种肉香。当然也会有调味。对， 我觉得跟你的做法肯定是不一样啊，不一样。但中间有一点呢，是因为他这个他说把紫米和大米放在一块儿淘洗干净沥干之后呢，在水里面浸泡2小时，然后放入电饭锅煮熟，煮熟。这一点其实有很大的关于米的处理啊，因为刚才川青也特别提到了， 我是浸泡完了然后去炒， 对，而且要泡一宿， 对， 先炒。但是他后面这个说的呀，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吃到那个韩式的那个。完了，我也语塞了，就是参鸡汤 啊， 有点像参鸡汤，它是要把这个米饭放到鸡肚子里面去的。对，它是这样的一种、啊。 它是煮吗？我是放到鸡肚里去蒸。 它是蒸，它是蒸，蒸30分钟，对，蒸30分钟。其实这个到最后的这个部分了是一样的了，对不对？然后中间呢，他也说了一些他们自己的做法。那想要了解一下的朋友啊，刚才听完了川静的做法，也可以试一试。想要了解啊，我们这一位听众提供的这个乌鸡米饭的做法，也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看啊。他写的非常详细，我就不念了，好不好？啊，你这长话短说，说的也不短。对，微博大家想要看方法，可以在主持。人江夏的微博上面啊，下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帖下方有他写的。还有这个妍妍说稍后告诉你啊，美厨娘，你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做法还是你的餐具。其实今天说到这儿，我们只是将把这个餐具当中比较适合秋冬季节，而且呢也主要推荐的其实是整个形状呀包括图案相对简约的比较偏日式风的这样的一部分，也主要说的是陶和瓷， 和瓷器。 以后呢找机会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春夏的比较适合的餐具。当然了，我们也知道我们会把你们再放回这个吃货的池子里边去的，也会在周四这个板块定期的请川静来跟我们分享他在私厨当中去尝试的一些新的菜品。更重要的是也是很顺应这个时令的， 对，顺应时令， 这个很重要。其实顺应时令怎么吃这个事儿，我们今天也给大家说简单的说一两句吧，一两分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复的强调一定要顺应时令来吃。 首先从食材上讲，就是反季节的食材肯定没有顺应季节的食材香或者甜，比如说西红柿，就是夏天那会儿它经过高温日晒，它那个西红柿的那个汁就是很酸甜很可口，但是冬天吃你就总是觉得要么就是生的，要么就是捂大了，就感觉不是那么好。所以这个从食材角度，从人的身体角度，那也是对应自然的顺序时序，这样人和自然之间是有一个关联的，那对于身体健康来说也是好处。然后再就是说呢，就是说我们生活的一个节奏感，就是当我们都市人每天都疲于奔命，然后麻木的这种生活，或者说每天只点个外卖，然后每天都是宫保鸡丁，这样你会觉得生活很无趣。但如果你偶尔有闲暇，比如说哪怕一个月，咱就说一个月，哪怕我就唯一的一次去菜市场去逛逛，你会感受到那里面的人间烟火气，还有那种四季的那种分明的变换的感，你一下就从你还是虽然没有去旅行，但是宛如说在旅行的那种状态一样，但你是能够体会到生活的变换的。 好美哦。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稍后是好哥说会说话。明天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应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